道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9月14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二和七限行。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莆田本轮疫情传播链再延长，专家研判存在外溢风险。 京城京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正式运行，形成东西呼应的政务服务新格局。 9月18号，北京五环路以外区域将会市民防空警报。 国内方面将关注，气象专家最新预报显示，台风灿都将不会登陆我国。 河南省回应灾害影响，有87万公顷农作物受灾，正抢种补种改种。 今天的加权加印说的是，海上飞鱼项目是缺乏安全措施，还是不适宜大众游乐，该有个评估管理。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表示，在与周边国家协商一致之前，日本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水排海。 财经资讯，工信部重拳整治屏蔽网址链接问题，微信、淘宝、抖音即将互相打通。 前沿科技两部门联合发布文件，我国将开展超高速列车、超高速商用飞机等新型载运工具研制。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冬奥公园11开园测试，其中包括城区唯一一个全马路线公园。 好，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约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为您梳理有关于疫情的最新消息。截止到9月13号晚上8点，福建莆田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79例，其中确诊病例58例，无症状感染者21例。截止到昨天中午，莆田市共完成76例阳性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累计排查出密切接触者1577人，次密切接触者1865人，集中医学观察1693人。 厦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昨天通报，截至昨天晚上6点，厦门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2例，判定密切接触者404人，密接的密接316人。在12例确诊病例中，其中一人为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的外包服务人员，一人为莆田市报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另有10人为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此外，截至9月13号0点，福建泉州市确认确诊病例6例，工作地和感染地全都为莆田市，同时发现1例莆田确诊病例的关联病例。 数据显示，除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外包服务公司人员蔡某某的感染路径还不明确之外，本轮莆田疫情已经在省内扩散到泉州、厦门2地，共波及18人。 疫情防控措施方面，福建莆田所有小区即日起全面实行出入严格管控，厦门市全市居民小区村实行闭环管理，市民非必要不离厦，同时还将厦门同安区、新明镇部分区域列为高风险地区。另外，最新的消息是，厦门长途汽车站发布通知，今天0点开始暂停市内各长途汽车站发往省内外各地的所有客运班车。 值得警惕的是，3天时间，福建莆田、泉州、厦门相继发现疫情，和刚刚平息的南京疫情相比，这一轮疫情3天新增感染数已经超过南京了。而且呢，相比于早期爆发于机场的南京疫情，福建的疫情还出现了多个集中传染的点位，感染者的年龄、身份特征也有所不同。 具体表现为，疫情中心封亭镇已经形成2个疫情集中传播点，包括最早发现病例的小学和镇内某鞋厂，2处都是人员密集场所。 同时，这次疫情首先在学校发现，低学龄的儿童感染较多。 针对疫情源头问题，当地认为一名自新加坡归国的入境病例为这轮疫情的疑似源头。该名男子林某某于8月4号入境厦门，在当地完成14天隔离之后，返回莆田仙游继续接受了7天隔离，于8月26号转为居家健康监测，9月10号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 就大家关心的病例是否会外溢到其他省份的问题，记者采访得知，从8月26号到9月10号，初步计算从莆田出省的人数在3万左右。疫情发生后，莆田已经第一时间向各省份发出协查函，全国各地随后立即开展排查工作。根据不完全统计，四川成都、眉山、广东、珠海、佛山、惠州等多地先后发布紧急提示。 对此，国家卫健委派出的赴福建工作组专家研判，目前莆田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后续在社区、学校、工人等人群当中继续发现病例的可能性高，疫情存在着外溢风险。不过呢，只要确保各项措施和各个环节能够落到实处，疫情规模有望在国庆长假之前得到控制。 专家还分析说，目前呢，病例集中的地点，其交通对外程度不及南京，和南京疫情相比起来，对外省输出的影响较为有限。不过要警惕防控各环节是否严密，谨防出现扬州那样的外溢传播事件。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位于通州区新华东街48号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昨天正式开始运行，这是全国第一个以智能自助终端为主的服务大厅。作为市级综合性政务服务中心，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首批可承接1722项市级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和六里桥政务服务中心形成东西呼应的政务服务新格局。市民在副中心就可以享受到与六里桥政务服务中心同质同效的办事服务体验。 据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的开厅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30到下午5:30，中午不休息。每周六早9点到下午1点期间还将提供周末延时服务。针对承办的首批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办事群众可以通过首都之窗网站进行查询。 下一步，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还将会实现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合署运行，会再有1738项区级政务服务事项可以实现一并办理。服务大厅的智能自助终端还有望进入街道、社区以及运河商务区，从而打造出市区街道社区四级政务服务扁平化管理、智能化运行、网络化支撑的新模式。 9月18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为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等有关规定，北京市政府决定将于9月18号在本市五环路以外区域市民防空警报。 根据北京市政府通告，警报市民具体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0点23分，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7分钟。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之后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再来关注历时39个月的建设，作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配套工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噪声区安置房回迁工作启动，8000多户村民将陆续搬进新居。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上午10点，大兴区李贤镇的年轻夫妻王苗和张宇跟单位请了假，专门穿了情侣装来到回迁房领钥匙。 我非常期待收到这个房子，因为现在孩子还小，然后等回迁之后离爹妈近一点。我特意挑了一个小区挨着2栋楼，可以带孩子过去蹭个饭啊，过年过节扔那几天，我们去玩也很踏实。 王苗家的老房子因为地处在大兴机场噪声区内，2018年拆迁，如今经过39个月的建设，宽敞明亮的楼房已经完工。大兴区于发镇和李贤镇的23个村的8000多户回迁居民即将搬入新居。 挺满意的，我看格局还挺不错的，南北朝都是通风的，都想好家具啊什么的到时候怎么放了，基本上差不多年底就能装完，还在新家过一个好年。 恭喜恭喜 谢谢。 回迁现场，礼贤与法两个片区都采用了一站式的服务岛办理模式，水电气暖物业等部门采取联合审批一站式办公，十分钟内就能办好所有手续。工作人员带着王苗去验房。 这就是您的家六号楼，以后那边有个小学，然后这边是幼儿园，这边都是绿化。 记者发现礼贤回迁房小区北侧就是大兴机场北线高速入口，分别可连通京开京台大兴机场高速。小区还建了一圈底商、银行、菜站都起了。记者还了解到，噪声区安置房项目以及配套公共服务单体建筑全部按照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设计建造，在住宅屋面统一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为居民提供生活热水，每年减少约 0.33 万吨碳排放，约合1985吨标煤。礼贤镇副镇长郝长森表示， 咱们回迁的总套数是10813套，平均每天都在600套左右，这不是最后一批，剩余的现行工程将来在这次回迁房的东侧是咱们三期，这就是现行工程安置房，大约在2023年5月份还要迎来又一次大的回迁。 好，我们再来看京城京市。最后呢，我们关注生物多样性。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昨天表示，北京地区目前已有记录维管束植物2088种，其中国家级北京市重点保护植物80种，陆生脊椎野生动物近600种。这些数据都表明，北京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大都市之一。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生态修复处处长王金增表示，十四五期间北京每年还要建设120处生物多样性保护小区，发挥生态岛的作用。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消息，我们先来说一说东南沿海地区的台风天气。受到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的影响，一直到15号，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将遭遇持续的强劲风雨。对此呢，水利部昨天再次部署了台风灿都暴风洪水防御工作，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据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灿都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缓慢移动。今天到明天白天，灿都将在长江口外海附近海域回旋或缓慢移动。明天夜间开始转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受到台风影响，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浙江钱塘江中下游、甬江和椒江、安徽水阳江等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太湖水位可能会超警。暴雨区内部分呢，中小河流将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目前已经派出3个工作组赴浙江、江苏、上海3省市，协助指导台风强降雨防御工作。此外，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当前汛情，浙江省防止昨天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 根据最新的台风路径预报图显示，灿都不会登陆我国，其路径将在14号到15号东折，逐渐远离我国东南沿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灿都是否登陆，它今明两天都将在杭州湾到长江口一带回旋，并带来风雨影响。 中央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周冠博表示，虽然灿都与我国擦肩而过，但是九月还将有新的台风生成。目前来看，热带系统还比较活跃，九月中下旬可能生成1到2个台风，主要影响区域趋近南海海域。 9月13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提问，近期河南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河南将如何在防灾减灾中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对此，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周济表示，灾后重建目前是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一轮的极端强降雨洪涝灾害对秋粮影响较大，受损农作物面积约87万公顷。 周济同时表示，河南省目前正及时抢种、补种、改种，力争把这次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点，确保今年粮食产量继续突破1300亿斤，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民生责任。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突发热点事件。昨天，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表示，昨天上午10点，辖区新竹路发生一起伤害案，一男子进入新竹路某单位，将工作人员薛某击伤后逃逸，公安机关随后迅速开展追捕，于11点50分将雷某抓获。经初步调查，雷某因纠纷对薛某不满遂行凶，目前伤者经送医救治无效死亡，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了解，被害律师系湖北高照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薛某姓，年仅30岁，雷某系武汉某建筑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公开司法文件发现，被害律师曾在2020年5月接受4位申请人委托，向武汉洪山区人民法院申请查封冻结嫌犯雷某所在公司及雷某名下120余万银行存款。 这起案件除了性质极其恶劣之外，还涉及了枪支。根据监控画面曝光，嫌疑人雷某将枪藏在一个网球拍套内。有现场市民表示，看到凶手的作案工具是霰弹枪。此外呢，嫌疑人其公司目前已经经营异常。警方介绍说，雷某所持枪支系自制土铳，枪支来源仍在调查当中。 好，国内消息最后我们来关注一起灾害事故。据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区洱源县减灾委员会消息，9月12号到13号，洱源县境内突降大雨，局部地区出现单点暴雨、大暴雨。受强降雨的影响，洱源县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截止到昨天下午3点，一名群众在转移救治过程当中不幸身亡，2名群众受伤，3名群众失联。受灾地区住房、交通、水利、农田、电力、通信等均有不同程度受损。 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欢迎您收听家叙家议。您好，我是李玲。最近一名22岁的女生在深圳玩海上飞鱼娱乐项目不幸遇难，令人惋惜。事发经过暴露出的安全问题，值得公众对这类有一定危险性的娱乐项目持谨慎游玩态度，也应该引起有关部门安全监督的高度重视。8月20号晚上10点多，22岁的小敏化名与朋友一起在深圳大鹏新区较围场海域玩海上飞鱼项目。当时小敏和朋友都喝了酒，朋友因为喝酒玩了第一圈之后感觉身体有些不适，回到岸上，小敏选择继续游玩。大约一小时后，在岸上的朋友见小敏还没有回来，报了警。22号，小敏的遗体被发现。海上飞鱼项目，去过海边游玩的朋友估计也见过，由一人在前面驾驶摩托艇拖拽后面挂着的橡皮艇，游客坐在后面的橡皮艇上，被拖拽的速度很快时，橡皮艇头部会翘起，甚至与海面能接近垂直，人可能会因此翻到海里。当然，玩这个项目的时候，人会穿上救生衣。听了这起事故的发展过程，估计您也感觉到，在夜晚看不清又喝了酒的状态下玩海上飞鱼很不安全，加上飞鱼项目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小敏和朋友们确实有些大意了。据小敏的朋友说，当时呢这么晚在海上看见还有其他人在玩，所以没有太在意。当然，这个飞鱼项目的经营者负有责任，这个项目是否是能合规开展经营的？夜晚玩这个项目是否合规呢？能让喝了酒的人参与吗？安全措施是否都到位？目前，项目的经营者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中间，小敏到底经历了什么？最终，小敏的遗体被发现时，她的身上只有一件内衣，那救生衣和外衣是怎么脱落的？还有不少疑问等待警方深入调查。 这个女孩子特别令人惋惜，哎，年轻轻的生命就没有了。最主要的是喝了酒以后去玩这些项目，那就太不可取了。 不知道这个游乐场是否标明了饮酒者不得入内，不能玩这种高危险的游戏。 这种特别刺激的项目吧，真是得有一个管理机制，他各项的保障都应该有的情况下再去开发经营。 驾驶员在开这个摩托艇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一个什么资质证明？ 这个项目呢，我们在山东曾经也见过，大多数都是私人的在那儿营业。正规的地儿呢，它会有要求，所谓要求就是一个是酒后，一个血压高心脏不好的都不允许参加。 我就不知道这个遇难的这个小姐她参加的，我估计可能就是不太正规的私人吧，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多加严管。 我在三亚的时候吧，看到有些项目也挺心动的，像这种项目你就是会游泳，你的技术不高超的话，我估计遇到一个万一也是有危险的。 据了解，当地政府曾在七月中旬发布大鹏新区安委办组织开展清理飞鱼海上活动联合行动。据大鹏新区管理委员会的官方信息，当地曾两次开展清理行动，采用陆地海上联合巡查、无人机监控、沙滩公共大喇叭滚动播放安全提示等措施。可是夜晚较围场海域还有不少人在玩海上飞鱼项目，是监管力度最近放松了，还是夜晚是监管的漏洞呢？小敏的事故，监管部门是不是也负有一定的责任？这起事故应当说给当地的监管也敲响了警钟，还得持续深入重拳出击。海上飞鱼项目不仅在深圳，我此前在三亚也看到过，而且海面上尝试游玩的朋友还不少，看起来是海边度假很常见的娱乐活动。游玩过的朋友们在游玩之前是否知晓这个项目的危险性呢？这起事故是个案有一定的偶然性，还是安全措施不到位导致的？这个项目到底适不适合作为一项大众能开展的娱乐项目呢？这起事故发生之后，很多玩过飞鱼项目的网友提及了自己的经历，说飞鱼项目特别危险，人从皮划艇上掉下来之后，前面开摩托艇的人根本发现不了，人被气垫压在下面扣在水里，缺乏有效的应急沟通和应急措施。小敏的事故也能印证这一点，当时驾驶摩托艇的工作人员和与小敏一同乘坐橡皮艇的朋友张某回到岸上才知道小敏没有回来。目前除了深圳大鹏新区有关飞鱼清理行动文件明确表示要清理这项活动，其他有海域的地区我并没有查询到相关的文件，对于飞鱼项目也没有查到官方的统一定论。借此，管理部门应当对海上飞鱼项目做全面评估，并且统一管理。如果不适宜大众开展这项活动，应该统一规范清理，不留死角，并且提醒公众不要参与游玩。海上飞鱼项目也不是最近才有的娱乐项目，那这么长时间，如果不是出了这起事故，人们可能都不了解它的危险性，还缺乏统一的管理。那还有没有类似的娱乐项目其实也存在安全隐患？在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的监管部门有必要对当地的娱乐设施、娱乐项目安全监督做一次全面检查，排除安全隐患，提前预防，不让悲剧再发生。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您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新闻评论。我是李玲，再会。 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星空出了意外，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跟我们说说今天天气吧。 好的，昨天后半夜呢，这个大部分地区下了点阵雨，南部地区呢还出现了雷阵雨。全市的这个平均雨量，这个分布特别不均匀。总体来看呢，全市平均是1.9毫米，城区平均是1.7毫米，西南部呢平均是7.2，下来比较大了。西北部呢平均是0.9，东北部更小一些，为0.1。城区最大雨量呢出现在丰台的千灵山，为39.7毫米。全市最大呢出现在房山的黄山店，达到了大暴雨的水平，是132.8毫米。目前呢，房山的雷阵雨还在下。但是呢，这块雷阵雨的回波移动性比较小，逐渐的呢向东扩展一下，这个原地呢是逐渐是减弱的，这样的话呢，对这个房山的早高峰啊，恐怕会有一定的影响，其他地区呢有点零零星星的雨，对大家的这个早高峰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呢，去这个房山呐、这个丰台西部地区的朋友呢，还要注意防雨。那么今天呢是这样，今天这个上午呢，基本上是以阴为主的天气，有些地方呢会出现一些短时的小阵雨，但是整体来讲对大家的出行影响不大。气温呢今天会达到27度，天气是凉爽舒适的。大部分地方应该是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主持人， 未来几天还会有降雨天气出现吗？ 还会有的。明天夜间呢还会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16号上午呢小雨就基本结束了。整体来讲呢雨势比较平缓。气温呢整体变化并不是很大。明天呢是26度。后天呢基本上也是25、26度。未来几天就是工作日期间。基本上最高气温维持在26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之间。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谢谢刘工，也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西部北部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多云，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偏东风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偏东风的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近期多降水天气，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9月15日，2021北京时装周将盛大开启，时装发布、文化展览、高峰论坛等活动将在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望京小街等地联动上演，敬请期待。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清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中国银行启航贷个人消费贷款助力刚毕业的你人生启航，贷款期限最长10年，贷款金额最高50000，毕业入职即可申请，纯信用，按日计息，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 睛的声音，眼睛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外交部表示，在与周边国家协商一致前，日本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英国首相约翰逊将访问美国与拜登会晤。 财经资讯，工信部重拳整治屏蔽网址链接问题，微信、淘宝、抖音即将互相打通。 前沿科技，两部门联合发布文件，我国将开展超高速列车、超高速商用飞机等新型载运工具研制。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冬奥公园11开园测试，其中包括城区唯一一个全马路线公园。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宣布，演出票房首对公众开放，近300个商家入驻，可有力打击黄牛。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先来关注昨天召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针对有记者提问，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的技术工作组将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进行安全评估，中韩专家将对此项开展工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工作组将协助国际社会对日本核污染水处置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评估与监督核查，确保核污染水处置绝对安全。日方应正视国际社会关切，撤销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错误决定，停止推进各项准备工作。在与周边国家等利益攸关方及有关国际机构协商并达成一致前，日方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针对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日本文科省批准5家教科书出版社提出了删改或更改《随军慰安妇》《强弩》等表述的订正申请这一情况，赵立坚指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这一历史史实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日方再次在教科书上耍小聪明，这是企图模糊历史、淡化和逃避历史罪责。这再次凸显日本长期以来对待侵略历史不端正、不老实的错误态度和行径，再次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最后，针对有记者提问，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留下缺口，会不会威胁中国新疆的安全这一问题，赵立坚指出，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不负责任的撤军，可能使恐怖主义滋生蔓延，给阿富汗和地区安全稳定带来严重挑战。阿富汗塔利班应该恪守承诺，切实同所有极端恐怖势力切割，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约束打击，防止恐怖外溢效应。 阿富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9月13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公开表示，阿富汗塔利班夺取阿富汗政权后的行为显示，其并没有遵守在人权方面做出的承诺。 巴切莱特称，阿富汗当前正处于一个新的危险阶段，许多女性、少数族裔群体和宗教团体成员都在为自己的权利感到担忧。巴切莱特还对阿塔新政府的组成表示失望，他认为其中缺少了女性的参与，并指出该政府中普什图族占绝对统治地位。 在911事件发生的20周年当天，基地组织的宣传工作室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的发言人是此前被传已经去世的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西里。 据介绍，扎瓦希里在2011年美国海豹突击队击毙本拉登之后成为基地组织的领导人。近年来他的声望逐渐下降，自2020年底以来有传言说扎瓦希里死于疾病。 不过尽管扎瓦希里出现在视频里，但并不能证明他还活着，因为他完全没有提到上个月塔利班占领阿富汗接管首都喀布尔的事情。由于扎瓦希里在视频里提到了今年一月份的事件，监控网络极端主义的美国情报机构主管利塔卡茨表示，他可能确实已经死了，不过可能是在2021年一月或者之后的某个时间点。 据英国《泰晤士报》当地时间13号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于本月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试图修补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报道说，约翰逊预计将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4天美国之行期间与拜登举行会谈。 当地时间9月13号，177名斯坦福大学教职工发布公开信，要求美司法部停止在美国大学中寻找中国间谍，并敦促司法部与人权组织合作，以终止特朗普政府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 据了解，中国行动计划由特朗普政府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于2018年提出，旨在打击所谓的经济间谍活动、知识产权盗窃和其他与中国政府相关的威胁。不过，签署公开信的斯坦福教授们认为，中国行动计划引发了他们对种族定性的担忧，并正在损害美国的研究和技术竞争力。中国行动计划的寒蝉效应使得许多学者不愿留在美国，他们认为中国行动计划应该立即终止。 美国前能源部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史蒂文·朱也表示，该计划非但没有帮助保护美国在技术和理解方面的优势，反而有可能破坏美国在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 再来关注，离德国大选投票日仅有不到2周的时间，选战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当地时间9月12号，三位总理候选人，中右翼联盟党的拉舍特、中左翼社民党的肖尔茨和绿党的贝尔伯克进行了第二场电视辩论。被视为现任总理默克尔党内接班人的拉舍特和现任副总理兼财长肖尔茨之间进行了激烈交锋。和上次辩论一样，肖尔茨在选后民调中获得了最多受访者的支持。 据了解，这场辩论讨论了大选之后的阻隔可能性、新冠疫苗接种、数字化、气候、住房等问题，对于外交议题的讨论较少。此外呢，是否接受左翼党联合执政是近期德国大选中的热门话题之一。在辩论当中，肖尔茨和贝尔伯克都没有排除这一可能性。 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截至当地时间9月11号，社民党以 25% 的支持率领先，联盟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是 21% 和 16%。自民党、选择党和左翼党分别获 12%、11% 和 6% 的支持。由于各党支持率都不是特别高，因此很可能出现三个党派联合执政的局面。 而按照现在的民调支持率，社民党、联盟党和绿党的组合，以及社民党、联盟党和自民党组合可以取得最多的席位。但是呢，各党之间还是要考虑到政策立场、人员安排等许多复杂的问题。下一届德国政府的组成仍然是难以预测。 亚洲方面，当地时间9月13号下午宣布参加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前政调主席岸田文雄就未来中日关系做出了回应。岸田文雄表示，中日是邻国，民间交往频繁，对日本来说，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而日本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他认为中日间的对话需要进行下去。 关于自民党总裁选举支持率，日本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河野太郎目前支持率为 25%， 暂列第一。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的支持率为 21%， 那岸田文雄的支持率 19%。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选拔总统候选人的巡回竞选正在进行之中，其江原站选举和第一轮选举人团投票的结果已经于12号出炉。在两场选举中，京畿道知事李在明都以高得票率夺魁。 时隔近半年，朝鲜半岛又现试射导弹轰鸣声，这牵动了美日韩三国的敏感神经。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9月11号和12号成功试射了新开发的远程巡航导弹。该导弹沿着预定的椭圆及八字形飞行轨道飞行了7580秒，精确打击了设定在1500公里外的预定目标。 有分析认为，朝鲜此次试射属于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决议的低强度武力示威，但导弹射程足以覆盖日本大部分地区。 美国印太司令部也在12号发表声明说，朝鲜的试射活动反映其继续致力于发展军事项目，已对邻国及国际社会构成威胁。此外，韩国和日本也表示正密切关注半岛局势。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汇评专家潘周。潘周您好。 主持人好。 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近期加元的走势。 好的，美元对加元自六月触及低点 1.2007 以后呢，震荡走高，最高一度短暂冲破 1.29 一线以后迅速回落。上周受到美元走强的影响，全周上涨 1.33%， 昨天小幅回调 0.37%， 最终收报在 1.2646。 展望后市呢，从货币政策及原油价格等方面来综合判断，个人认为美元对加元可能会上涨，也就是说加元后期一跌难涨。具体来说，政策方面，上周三加拿大央行在利率决议中声明维持目前的量化宽松计划不变，而在此之前呢，加拿大央行曾两次缩减购债规模，一度成为发达国家中最鹰派的央行之一。加拿大央行的态度转变，可见本轮疫情对加拿大经济复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因此下半年其货币政策可能相对鸽派，从而打压加元汇价。另一方面呢，作为主要商品货币之一，加元受到原油等大宗商品的影响较大，而原油供给端欧佩克持续增产，原油需求端又由于全球新一轮疫情导致的经济疲软而萎缩，原油价格没有上涨的基础，因此加元也难以得到支撑。综合来看呢，个人认为加元后期上涨空间有限。从技术图形来看呢，美元对加元近期运行在布林通道中轨上方，短期均线向上穿过长期均线，暗示美元对加元具备继续上行的动能，短期内可能持续震荡上行，上方阻力位看在前高 1.2820。 主持人， 接着请您再分析一下近期黄金的走势。 好的，上周受美元触底反弹的影响，黄金大幅下跌，周五收报在 1787.52 美元每盎司，单周跌幅 2.18%。 昨天黄金小幅微涨，收报在 1793.33。中长期来看呢，由于市场明确预期美联储迟早会推出量化宽松政策，这限制了黄金后市的涨幅。具体来看，虽然此前出炉的美国新增就业数据差强人意，但短期的就业数据不会影响美联储长期货币政策走向正常化的趋势。再加上政府救济金陆续到期，更多的就业人口重新进入就业市场，可能会推升九月的非农就业数据。事实上呢，美国失业率仍在进一步下跌，并且实薪数据增长强劲，这些都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具备较强的修复潜力。建议投资者呢关注本周的物价指数以及出请失业金人数，出请失业金数据。如果数据显示通胀率上升，就业增加，说明经济持续复苏，那么市场会重新预期美联储缩减购债，从而利好美元而打压黄金价格。技术图形来看呢，黄金上周意图突破1830阻力位未果，结合政策前景给金价带来的潜在压力，建议投资者近期保持谨慎，中长期以逢高做空策略为主。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644.97，欧元761.85，日元5.8695，澳元475.1，加元508.59，英镑892.57，瑞士法郎702.44。主持人， 好的，谢谢潘周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三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 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财经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后淘宝也可以用微信支付了。昨天呢，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赵志国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互联互通是互联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这也给这个互联互通的讨论许久的话题指明了方向。 嗯，在此前召开的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上，工信部要求9月17号，也就是本周五，各平台要按照标准解除屏蔽网址链接，否则呢，将依法采取处置措施。 那么这天的发布会上呢，赵志国表示说，下一步工信部将会加强行政指导，对整改不到位的问题将继续通过召开行政指导会等多种方式督促企业抓好整改落实，同时对于整改不彻底的企业依法采取处置措施，整改一批典型违规的行为，查处一批典型违规的企业，最终推动形成互通开放、规范有序、保障安全的互联网发展良好环境。 对此，昨天腾讯回应说，将坚决拥护工信部的决策，在以安全为底线的前提下，分阶段、分步骤的实施。同时，阿里、字节跳动也表示将认真落实工信部的决策。 平台间的屏蔽封杀由来已久。今年2月份呢，抖音起诉腾讯，主张腾讯通过微信和 QQ 限制用户分享来自抖音的内容，构成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要求法院判令腾讯停止这一行为，并且呢赔偿抖音9000万元。随后双方陷入了冗长的口水战，而类似的法律纠纷近年来在这两大互联网巨头之间已经是频繁发生。 那么各大平台之所以相互屏蔽，究竟原因还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嘛？但是对于用户来说，使用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觉得不方便。开放共享，这是互联网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最深层的经营密码，也是互联网产业得以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种屏蔽行为不仅损害了用户的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从长远来说也不利于互联网行业高质量发展和网络强国建设的推进。 再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工信部部长肖亚庆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表示，鼓励新能源汽车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并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新能源车累计推广已经超过700万辆。今年1到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181.3万辆、179.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将近2倍。整个汽车行业销售压力不小，但是新能源汽车却能逆势而上。 肖亚庆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正处在加速发展期，新能源的续航里程、充电是否便捷、安全水平、智能化控制等这些方面呢，都是大家选择的重要考量，那么也是发展新能源汽车重点督促解决的问题。 针对现在新能源汽车企业数量太大，处于小而散的状况，肖亚庆表示，下一步企业要做大做强，加强推广应用，加快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促进跨界融合，推动电动化与智能网联技术的融合发展。 还是和车有关啊，再来说一说汽车芯片危机。近日呢，在中汽协的秋季媒体沟通会上，中汽协副秘书长李少华坦言，目前汽车产业的芯片短缺问题已经超出预期，未来几个月的汽车产销情况完全依赖于芯片的供应情况。 我们也来看一下数据，中汽协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达到172.5万辆和179.9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8.7%、17.8%。截至8月底，我国汽车产销量已近乎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 中汽协副秘书长陈世华透露，不少车企已经无法预判未来3个月的芯片供应情况，只能够按天或者按周来排产。 原本在政策的推动之下，我国汽车市场回暖比较快，不少车企也提高了预期值，但是一直到今年的五六月，芯片短缺问题越来越突出，给国内汽车市场的未来发展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自主品牌乘用车的市场表现好于整车市场，市场份额大幅提升，原因在于一是自主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提速较快，二就是自主品牌目前的芯片供应情况要好于合资品牌。 不过呢，自主品牌的芯片供应情况并非完全不用啊，虽然和合资品牌相比呢，自主品牌的灵活度更高，可以通过各种资源调配来保证供应，但是如果未来几个月的芯片蓄水池不够的话，那么自主品牌在这方面的优势也会逐渐减弱。 对此呢，昨天工信部新闻发言人田玉龙表示，工信部和有关部门组建了汽车半导体推广应用工作组，将充分发挥地方政府、汽车整车企业和芯片制造企业，加强他们的对接，使他们在供需上进一步的精准，来缓解或者尽可能减少对汽车业发展的影响，提高供给能力。 针对当前一些特定的芯片生产供应极度短缺问题呢，工信部将组织行业协会和企业加强联系，推动一些国内特别是国外的企业复工复产，同时采取一些措施加快推动替代方案，通过简化审批程序、简化流程，加快审批，使替代芯片尽快的推广应用。 好，财经资讯，我们接下来要来关注中秋节的月饼大战哈。和众多的文创月饼礼盒的牌面相比，今年呢，现烤月饼是凭借新鲜出炉的最佳口感赢得了许多食客的味蕾。 比如说北京稻香村目前就有9家门店售卖现烤月饼，自打上市以来，现烤的档口啊就常常排起长队，有的时候甚至得排半个多小时才能买上。网红中式糕点品牌鲍师傅也在今年中秋推出了手工现烤月饼，一咬就碎的这个饼皮儿配上莲蓉蛋黄等等经典馅料的配方，让不少粉丝大呼惊喜。 我最近路过超市也看到了有现烤月饼，确实往那儿一走特别香。 它和蛋糕的味道不一样吗？ 看烤什么嘛。对，但是就 是 确实有过那个烤的香味，很吸引人。 就是咱们没吃过那种口感的月饼是吧？ 对，就以前可能没想过月饼也烤着吃。 对，而且那时候就保质期特别长 啊。对，那么手工现烤月饼的是现做现卖，它的存储周期短，往往呢更加注重酥脆的口感，而主打礼品市场的广式月饼呢是在造型和外观上疯狂比拼。 那么为了减少因为包装丢弃带来的浪费呢，喜茶今年推出的月饼礼盒充分考虑到包装盒的二次利用，采用了坚固高透明度的亚克力盒作为内包装，吃完月饼盒呢还可以作为一个收纳盒 啊， 盛放一些化妆品呢、盲盒玩具啊、文具啊等等这些物品。唐宫饭店今年的月饼呢则是采用了手提袋包装，吃完月饼还能拎着手提袋逛街，实现月饼包装的重复利用。 看来商家们为了售卖月饼还是想了不少的法子哈，在进行各种创新啊，大家感兴趣不妨去尝试一下。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前沿科技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将加强交通运输领域的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发，开展超高速列车、超高速商用飞机等新型运载工具的研制。 昨天，交通运输部、科学技术部公布了关于科技创新驱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意见，当中明确，到2025年，交通运输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显著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要取得突破，前沿技术与交通运输加速融合，初步构建适应加快建设交通强国需要的科技创新体系。到2035年，交通运输关键核心技术要自主可控，基本建成适应交通强国需要的科技创新体系。 目前有关部门设计的超高速列车啊，它的时速在620公里以上。我们知道高铁的时速大概是350公里哈。那么62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打个比方说，乘坐超高速列车从上海到北京只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而乘坐超高速商用飞机从北京到纽约只需要2个小时。 交通运输部可说了，未来呢，我国将会重点突破交通装备、动力、感知、控制等核心零部件，以及通信导航设备、应急救援装备等关键性的技术，同时呢，将会推动基础设施数字化、网联化，实现重点领域交通感知网络全覆盖。 再来关注普通人也能组团上太空了。 嗯， 根据报道 SpaceX 计划于近日送首个全平民机组进入太空轨道。 SpaceX 呢将在最快在本周啊就利用它的猎鹰九号火箭和龙飞船执行这次发射任务。参与本次任务的四名机组人员分别包括亿万富翁伊萨克曼、地质学博士普罗克特，还有工程师森布罗斯基和在童年时期战胜了癌症的阿西诺。 这四名机组人员将搭乘 SpaceX 火箭进行为期三天的飞行。所有机组成员呢将不会参与飞船的操作。虽然他们啊都不是专业宇航员，没有经过任何直接的航天经验，但是这四个人都接受了全职培训。根据报道，这次飞行计划不仅仅是兜风，一旦进入轨道，机组人员将进行一系列的医学实验。 好，再来关注最近食物过敏的话题引发网友热烈讨论。那么在微博热搜过敏源可以有多离谱的下面呢，网友们纷纷调侃自己过敏的食物，从什么菠萝香蕉啊到牛奶米饭呢，好像万物都能过敏似的。 哎呀，太遗憾了，这都过敏啊。 哎，我以为说太遗憾了，我一个都没有。 哎，我确实啊，数据显示啊，全世界超过2.2亿人对食物过敏。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食物过敏的患病率明显增加。我国儿童食物过敏患病率为3%-10%，这个数据呢已经与西方国家接近。我们具体情况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克娟的报道。 有的食物更容易过敏，90%的患者仅对8种食物过敏，牛奶、鸡蛋、花生、大豆、坚果、鱼、贝壳类、小麦。儿童更常见的过敏食物是牛奶、鸡蛋等。部分人群更容易过敏，比如父母是过敏体质，特别是妈妈过敏的，孩子容易在较早的时候出现过敏，但孩子遗传的是发生过敏的倾向性，而过敏源以及过敏表现的疾病却不一定跟父母一样。过敏受遗传和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随着近年花粉过敏发病率总体上升，成年人很有可能突然对原来不过敏的食物出现过敏。有花粉过敏患者逐渐或者先后出现对多种水果蔬菜过敏，比如桃子、苹果、芒果、樱桃、芹菜、香菜等过敏。食物过敏不但可以引起急性过敏反应，长期进食过敏食物还会影响营养吸收，导致生长发育迟缓、贫血和低蛋白血症。食物过敏常在婴幼儿时期发生，一岁处于高峰，之后大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获得耐受。一般来说，牛奶、鸡蛋、小麦和大豆引起的食物过敏通常在儿童期缓解，而对花生、坚果、鱼和贝类的过敏则会持续存在。通过定期评估血清过敏抗体低度，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过敏耐受程度，但仍然需要口服激发来证实。另外，建议4到6月龄时添加辅食，推迟将特定食物引入高危婴儿的饮食中，并不能减少食物过敏的发病风险。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请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人力社保小课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上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在首钢举办了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人力资源服务主题活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其中的亮点。 活动期间，市人力社保局发布了两大目录，首先是两区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目录，它包括了重点产业领域人力资源开发目录和技能人才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主要为用人单位、劳动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教育培训机构在招聘求职、教育培养、技术技能提升等方面提供指引，重点回答了四个问题：一是市场需要什么人，二是教育领域需要培育什么人，三是培训机构需要提供什么培训，四是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需要加强什么服务。 其中重点产业领域人力资源开发目录包括14个行业大类、45个人力资源开发核心领域、112个人力资源开发重点方向，列举了254个人力资源开发代表岗位，并针对每个人力资源开发核心领域，从人力资源供需状况、培养难度和转行就业难度3个维度开展综合评级，星级越高，人力资源综合紧缺程度就越高，开发价值也就越高。 技能人才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是今年新增设的，针对每个职业工种进行急需紧缺程度评级，列入目录的包括医药健康、集成电路、智能装备、新能源、智能汽车等四个在本市具有生产制造环节技能人才需求量大的行业，以及46个属于核心技术岗位的职业工种，将引导推动北京急剧培养相关急需紧缺技能人才。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看见背后的每一次，持守专注。易方达基金经理齐和9月15日齐和力作匠心呈现背后的故事，上支付宝搜齐和。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正在水警报马上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号令，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米五，中国队以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曲先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这可算是北京的大事了啊。今天0点开始，北京环球影城门票正式开售。游客呢可以通过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 APP、小程序、客户联络中心、飞猪官方旗舰店以及这个旅游渠道官方授权合作伙伴获取最新的票务信息，购买相关产品。 这次一同发售的包括北京环球影城指定单日门票在内的多种票务产品，度假区内的两家超凡精彩的度假酒店环球影城大酒店及诺金度假酒店也同步开启预订。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以及盛大开园当日上午的盛典活动安排，北京环球影城9月20号开园当天的运营开始时间调整到了中午12点，并且呢把闭园时间延长到晚上10点，游客需要提前通过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 APP 预约入园时间，并且呢根据预约的时间入园。 北京环球影城指定单日门票将采用4级票价结构，推出淡季日、平季日、旺季日和特定日门票。 当前冬奥筹办已经进入到全面冲刺的关键阶段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北京冬奥公园也已经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约83%，各项建设进入尾声，将在今年11开园测试。 北京冬奥公园地处石景山区西部永定河沿岸，总面积约1142公顷，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近1.7倍，其中水面面积达326公顷。截至目前，冬奥公园重点节点工程跑马大本营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97%，建成后将打造一条42公里冰河马拉松路线，这也是北京城区唯一一个拥有全马路线的公园。 另外呢，作为串联冬奥公园的莲石湖公园景观提升工程也在全面推进。莲石湖主景区南侧将设置车辆出入口，扩充停车位数量，开放之后呢可以有效的缓解节假日京园路的交通拥堵问题。 临近中秋节，北京市交管局发布公告，本周部分公园、景区和商圈周边交通压力增大，预计自驾去往香山植物园、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古北水镇等景区景点的游客增多，接连城区的西五环、京承高速、京藏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在周末的上午时段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情况。 近期赏月航班关注度持续增加，去哪儿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秋佳节来临，那么乘坐晚上的东西向飞行的航班，在空中观赏月亮的体验是最好的。 今年的赏月航班是指起飞时间在9月19号到21号晚上7点到晚上12点的航班，尤其是东西向飞行的航线。根据统计啊，在这一时间段平台上有超过7000个赏月航班。 具体以往返北京的航班来看啊，中秋节中秋节夜间呢，赏月航班的机票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嗯， 比如说9月19号晚上吧，北京首都机场飞往呼和浩特的机票大概是350块钱。9月20号晚上，北京大兴飞往沈阳的机票最低呢不到300块钱。9月21号晚上，上海虹桥到北京首都的机票最低价510块钱。 嗯，坐赏月航班赏月也是一个别样的体验啊。 那是，别耽误第二天上班啊。 啊，比咱们感觉离月亮更近了一点。 对。高出去10000来米呢。 哎，再来介绍第22届中国国际房车露营展，第29届房车露营大会将在本月16号到19号在房山区房车世界举办。 嗯，观众呢可以在展会上看到宇通、上汽大通、龙翠、揽众还有赛德等等几十家整车品牌的新老车型展示，还可以在零配件区、户外装备区选购专业器材。另外呢，展会还有露营地、旅游线路、景点、旅游用品等专业板块，打造房车露营生活一体化服务生态。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昨天燃动青春助力冬奥，北京冬奥宣讲团走进百所高校，暨青力冬奥第二季活动正式开启。 青力冬奥品牌活动将组织开展红领巾爱首都、冬奥冰雪体验营、冬奥冰雪主题等教育活动，让冬奥知识闯关、向冰雪项目体验、包括冬奥健儿访谈等冬奥活动走进中小学，鼓励各级团组织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广泛开展丰富的冬奥主题文化活动，将组织部分高校开展大学生冰雪趣味运动会，组建首都机关冬奥青年宣讲团等，大力推广冰雪运动。 在冬奥倒计时100天等重要时间节点，还开展冬奥有我志愿先行主题活动，打造青年文明号冬奥服务阵地，实施育婴强基冬奥志愿者选育工程，开展赛会志愿者综合素养提升活动，打造服务专业勇于担当的志愿者队伍。 再来关注一下国足，10月7号到12号，中国队呢完成12强赛比赛的场次之后呢，有可能会回到国内完成剩余的主场比赛。 中国队第5轮、第6轮比赛将在11月进行，这两场比赛呢都应该是主场比赛，对手分别是阿曼队和澳大利亚队。这两场比赛对中国队12强赛竞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足协全力为国足保主场的同时，也在加紧赛地的遴选工作。其中，苏州市已经成为国足11月主场比赛的候选赛地城市之一。 再来看一看影视方面的消息。昨天，灯塔专业版作为第三方数据分析平台，全网首个接入该信息采集平台，演出票房信息将通过灯塔专业版对公众开放。此举呢，将有效打击黄牛生存空间，完善演出票务管理，治理行业乱象，实现演出领域数字化建设。 8月19号，文旅部颁布的演出票务服务与技术规范正式实施，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负责建设运营的全国演出票务信息采集与服务平台随即启动，多家票务系统的票务管理和销售数据陆续按照规范要求与这个平台实现对接，初步实现了跨系统演出票务信息的实时采集与统计。 从现在开始登录灯塔专业版 APP 就可以呢，查看到全国演出票房大盘了。数据模块横向覆盖了戏剧、音乐、舞蹈、曲苑杂谈，还有旅游演艺、综艺等等6大一级演出品类，纵向呢辐射到演出的票房、在售项目、平均票价、票房排名等10余个细分维度。 这个平台每天6点起更新，浏览者呢可以自定义筛选行业核心指标，多视角、多维度精准追踪市场动态。 截至目前，灯塔版的演出板块已经入驻商家近300个，包括 CMC Life 集团、孟京辉工作室、北京开心麻花、张姐工作室等多个业内知名经纪公司和演出商。 那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秘书长潘燕透露，接下来各大演出票务平台将全面按照演出票务服务与技术规范改进票务管理系统和票务销售系统，逐步消除品类划分不一、统计口径不齐的问题，保证所有出票系统先认证后上岗，实现票务源头规范化管理。 灯塔专业版接入大盘数据之后，未来在票房数据实时更新、宣发动作智能预估的环境下，演出主办方可以精准的锚定并触达、转化、留存目标观众，实现有效决策。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即将于9月21号拉开帷幕，一年一度的北京展映抢票活动也即将开始。9月14号中午的12点，北京展映将会正式开启线上售票，大家呢可以通过猫眼、微信、美团、大众点评等渠道抢票。 今年的北京展映单元将于9月17号到30号在北京市内31家影院进行展映。今年的展映活动啊，不仅覆盖了北京地区，更是首次走出北京，在天津和张家口设立了展映影院。京津冀地区的影迷朋友可以一起奔赴这场秋天的光影约会。 即将在19号上映的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昨天发布了主题曲，叫《牵一双手》。这部电影用生活化的讲述展现了母女之间复杂而深切的关系，用写实的叙事传递出母爱和亲情的动人力量。那么这一点在主题曲《牵一双手》MV 当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或许所有母亲都在用一生去牵一双手吧，直到自己无法握住。一块来率先体会一下。 快乐吗？为了遇见我，你落入凡尘，重逢没有星光，你有过怎样绚烂的梦？变作窗前的气球飞走了， 小美。 一生牵一双小手，我把你的梦偷走。在妈妈的名字背后，那你还回首？ 一年才回来两次，跟妈妈睡觉是我的特权。 我将从你身边逃走，滴答滴，始终追在身后，化作吹白你头发的风。我们啊，一个要飞向天空，一个牵着线好痛。当我摔倒了，回头发觉你一直也不懂。重来过，你会牵我的手吗？牵注定要分开的手，像鸟儿飞走，你温柔地说。 好的，北京时间呢早上8:42，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好，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54集。 大家好，我是李伟鹏，1990年出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援鄂医疗队护士，青年党员。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74年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提出。1974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我国建起了两个大油田，一个是在天津附近滨海地区建起的大港油田，另一个是在山东渤海湾地区建起的盛宁油田。这一年我们还提出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以及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中国外交获得了新的活力和广阔的活动天地。1974年2月22号，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两个月后，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在会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从国际关系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 存在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也有相似的苦难历程，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国家一起，会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任务。中国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而且永远不称霸。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他、反对他，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他。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对于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发挥过重要作用。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我国与美国、日本开启了国际关系正常化进程，其次先后同土耳其、伊朗、马来西亚、智利等40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外还同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也广泛建交。7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外交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极大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也为之后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的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有力前提，打下了坚实基础。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龚双晴，平谷区刘家店镇江米洞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回到家乡平谷区刘家店镇，在江米洞村当起了村官。他带领村民整治乡村环境，实现百姓的公交梦，还建民宿，发展旅游业。为此他两次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机会，但是他说带领家乡的百姓致富也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来听一听记者李玲采制的故事，当村官容易，当好村官难，我做到了。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当时面试里边有一道题，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有个我们镇里边的主要领导在面试过程中说，小龚，假如你从一名大型村官成为了村里边的主要负责人之后，你怎么带领村里发展？当时我就是把村里边的一些规划设想啊整个领导说了，但最后说一句，我一定带领全村成为全镇一流、全区一流，乃至全省全国一流那样的乡村。 龚双晴，北京平谷区刘家店镇江米洞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一位85后北京小伙。2012年，他从北京农学院毕业后，放弃了国企工作机会，回到家乡平谷区刘家店镇，在江米洞村当起了大学生村官。 我当时就觉得这工作太轻松了。后来正好赶上这个学校说可以报考这个台上村官，一定要回我的家乡当村官去。 为什么一定要回自己家乡？ 因为这可以说从小看着这个父母吧和身边的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工作吧，一年挣不了多少钱，我就很早就有这种想法，我将来一定要用我的什么所学所思所想吧，所能所会这一切东西， 嗯， 我要回报我的家乡。所以我当时我毅然决然的报一个大学生村官。 嗯， 包括父母包括亲戚朋友呀，一看我这种选择的时候有劝过的，说你别犯傻。还有一个高中同学得知我报考大学生村官之后就劝我说你别干这大学生村官了，说干大学生村官容易，干好大学生村官很难。 嗯， 当时就是那句话可以说让我对这个大学生村官这个工作我就特别想挑战挑战，特别想试试。 成为焦米洞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后，龚双琴带领村民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整治村里的人居环境。 上任之初可以说村庄环境啊是极其差的，我们这个村庄特别小，只有48户，140多人，但是村的四大乱建能达到60多处，平均每家每户有1处半的四大乱建，而且这个房前屋后这个建筑垃圾也都是从80年代堆到了这2015年， 这么长时间。 对， 之前这方面都没有规范过。 对对对，当时有可能老干部老书记们都是考虑到其他农业发展的方面了，没有太注重吧这个环境方面。所以我上任之后经过这个2个月的时间，我就把全村的所有的大街小巷废弃物我基本全让我给清净了。 嗯， 当时最早是号召这个党员干部，后来把这个代表们全叫上，可以说全村参与，不仅这个环境拉练的时候在我们全镇拿了第一，并且顺利的通过区级环境样板村的验收。 这项工作村民们应该还很支持很欢迎吧？ 当时也有阻力。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清环境的时候把这个进村口用了将近40年的那个柴火垛柴火铲 啊， 让我们给清除了。当时也有一定阻力，老百姓觉得这样不方便了，但经过我们这个多次沟通吧，最后也都同意了。而且这地儿清完之后呢，我们建设了一个小口袋公园 啊， 所以老百姓还是很满意的。 在与村民走访调研的过程中，龚双琴得知能在家门口坐上公交车是村里百姓的最大心愿。焦米洞村交通闭塞，进村只有一条3米宽的小路，村民们要出村只能先步行5里地才能坐上1小时1趟的公交车，外出工作看病都很不方便。为了实现村民的公交梦，要先把路拓宽，扩路要占地，涉及到沿途4个村32户人家的征地工作，有村民不乐意。 当时因为这个路的周边呀，全是我们的果树，平谷是大桃之乡嘛，全是桃树，就是修路是没问题的，但没有占地补偿。当时我核算是涉及到32户，222棵树，我们没有资金去干那占地补偿的事。为了这个事儿，楼县市长亲自踏查2次，经过多方沟通，又把这个相应的专项专款给我们。当时有个别的农户吧不太愿意让我们占这个地，我也特别理解他们，是因为当时的占地补偿就按平谷5区的占地补偿标准相对是比较低的。大桃方面我们刘家寨镇啊质量在平谷是最好的 啊， 标准是最高的，所以我们那个果农卖那个桃的价钱也是最高的，但是按全区的那补偿标准呢是相对低的，所以老百姓他就不同意。当时也是得到了邻村的所有的村干部啊两委的支持。当时跟农户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用最大的诚意吧，按照以往的经验，就是这个关于占地补偿会出3到5版的补偿标准，可以拿最低的给你钱去谈，你不同意给你涨点。当时我是拿了最高版的跟所有的农户去谈的，我说我是本乡本土的人，我干的事不是为我自己干，我是为咱们镇，我说道修了不止为江门洞村一个村，而且邻村的东山下行宫刘店可以说涉及到上100户农户这个出行，30多户里边多数啊都是被我这个诚意给打动了，只有个别的经过多次走访吧，可以说什么招数都使。 比如呢？ 比如就是家长不同意我找你孩子呗。 啊， 孩子有可能是我的上下届 啊， 多沟通呗，主打亲情牌了，靠这个彼此之间的信任彼此之间的感情通了这条出土路的扩宽。 最终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老百姓的配合下，村口的路从3米拓宽到了7.5米。2018年初，平谷公交总站至焦米洞村平60路公交车顺利通车，村民盼了10年的公交车入村梦终于实现。 公交车入村以后啊，最远的老百姓3分钟之内就能走到公交站。 最远的三分钟。 对，我们村口就是公交站 啊，那其实就是在家门口， 就是家门口 啊。 过去其实我们的村有的老百姓啊，就一直在家待着，但公交车通了之后呢，现在在区里边有干保险的 啊， 有干收银员的，他择业了，找到工作了，而且最好的是什么？我们村有一个老百姓，每周需要透析三次， 哦， 上区医院，过去都是子女接。包括说实话我自己都拉着过他 啊， 在公交车通行之后呢，他和这个子女都不用去接他了， 自己能去， 从我们村口就坐车就走了。 环境好了，路宽了，公交通了，龚双琴开始带领村民发展旅游业。 我们现在主导产业是果品产业， 嗯， 随着我们这个劳动力啊确实越来越少，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我觉得急需什么呀，在产业上是转型， 嗯， 要能达到最好的就是什么，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有种果品的，有搞旅游的，有一些接待，还有一些体验类的。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江明斗村与企业合作，通过采用这四方共建的模式吧，我们已经建了两家民宿了。将来呢，我们要把我们那个村北的北山之类打造成登山的休闲步道。城里边的人上我们这村住民宿的时候，我要给他设置几条旅游路线，让你能在我们这儿待个两到三天。 龚双琴带领家乡谋发展的工作卓有成效，这些成绩背后有不少艰辛，期间他也想过逃避。2017年，龚双琴考上了北京市公务员，但家乡父老用真诚挽留了他，他再一次放弃了进城工作的机会。 干书记这个岗位吧，确实是太操心了，方方面面你都得考虑到。我说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一部电影，一天一部电影，有很多是这个错综复杂、很难协调的这种东西。 那您当时去考这个公务员是想挑战一下呢，还是想逃避一下呢？ 说实话，应该当时是属于那种有逃避心理的。因为我担任了三年大省村官，又干了两年的书记，的确看到了这个工作中的那个最难干的那个一部分，就是最痛的那个部分，我是清楚的。 嗯，后来没走成是有什么啊决定性的因素又让您给留下了？ 最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应该是我们一个80多岁的老大爷，这我平时叫爷爷，在得知我考上公务员之后，就是在我们那个办公楼前面就说，我说小公听说你要走，他说你要走啊，我们就上访去。他说我们刚觉得要过上好日子你就要跑了，所以我们肯定不干，必须要把你留下。这是可以说打动我，让我下定决心留在村里边继续工作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一天天吃不了饭，一工作一忙了，歇菜了，中午也不吃饭，真不营业。 一出来到大街上一瞅，赫赫凉凉的，哪儿都挺干净的，瞅着心情都愉快的。大道修好了，大街铺上油了，各方面对工作真是神大拇哥。 这村官工作龚双琴当得真不错，受到了村民的好评。他连续三届全票或高票连选连任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为了支持龚双琴，龚双琴的妻子辞掉了城里银行的工作，到离家近的平谷上班，便于照顾家庭。对此龚双琴很感激自己的妻子。而对于未来村里的发展，他还有设想。 最终啊，我就想把这村打到一个全域的面积啊，都是整体的一个大公园，小点是一个小公园，所有的建筑构造啊，我看点的那种，让市里边人或者外省市的人就特别想来，哎，我就想看看江明顿什么样，看他是怎么发展的。最终是老百姓的腰包特别鼓，我觉得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吧，带领一帮百姓致富，让他们过上那个比较理想的生活，我觉得还是特别好的。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插播一下最新的疫情数据。据国家卫健委刚刚通报的消息，9月13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92例，其中包含本土病例59例，都在福建，其中厦门市32例、莆田市24例、泉州市3例，含1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都在福建，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李凌、于浩，代表节目编辑话语赵以阳、翟轩，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呢，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是由乐淘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